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气势恢宏的打击乐，是电影《一代宗师》当中叶问的一线天雨战的背景音乐。在大雨中，叶问一个人对战数十人的开场，那一幕啊，想必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在《黑客帝国三》当中，也有暴雨中快节奏拼杀的场面，在雨水的衬托下，动作戏显得更加的行云流水，独具暴力美感。这段音乐也是电影结尾曲的一部分。 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片段之外，还有很多在大雨当中的经典镜头，一提起来啊，大家都会会心一笑，那是一幕幕的经典的片段。比如说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安迪越狱之后在大雨当中仰天长啸，再比如说呢，在《傲慢与偏见》当中，达西冒雨追出去表白，被伊丽莎白怒斥，就算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呢。再比如说呢，《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派在狂风暴雨当中对上天产生了质疑，性情也开始转变。下面这三首曲子就分别是以上三个片段的配乐。

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五座或七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八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0%，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亿庄6782-16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कंधों को किताबों के बोझ ने झुकाया, रिश्वत देना तो खुद पापा ने सिखाया, 99% मार्क्स लाओगे तो घड़ी वरना चढ़ी, लिख लिख कर पढ़ा हथेली पर अल्फा बीटा गामा का छाला, कॉन्सेंट्रेटेड H2SO4 ने पूरा पूरा बचपन जला डाला। बचपन तो गया जवानी भी गई,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बचपन तो गया जवानी भी गई,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Give me some sunshine, give me some rain,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Give me some sunshine,Give me some rain,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印度歌曲是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的插曲。在这部电影当中的高潮部分，就是三个好朋友在大雨当中被学校开除，并且呢用自学的无用知识为一位女性接生的部分。去年上映的一部国产剧情片《暴雪将至》里面也有一段暴雨的片段，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配乐师丁可选用了工业电子元素来营造浓重的工业感和阴冷的悬疑感，并配以低缓幽沉的弦乐，处理出一种超现实的飘离感。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蜘蛛侠》当中的插曲。在老版《蜘蛛侠》第一部里面，蜘蛛侠在雨中倒挂在女主角的面前，两个人的唯美亲吻的镜头被影史上评为最精彩的亲吻瞬间。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伴随着这首歌曲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五折，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